夫，让更多的年轻人开始理解高尔夫，然后了解高尔夫。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明天见， 明天见喽， 拜。 活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上午9:30， 纽约晚上8:30， 东京上午10:30。 不同的时间，同样的音乐脉搏，带你一起搜罗全球好音乐。 活力 Music， 活力 Music。 这样的你何时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 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烤花满米浪，和空灵相亲你在何方，晚上来见他到七宝，金丝雪花给人家笑，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风起家间生风云的跳，桃花满月蝴蝶知道，痴情压抑微妙微笑，桃花起泡爱的味道，我等到你终于来到，桃花起泡随清风飘摇， 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blue sky. Please tell u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 Why did we come wrong? Location, left me home, watching from afar. 像魔珠长大，流过的眼泪被阳光蒸发，留下的伤痕被流沙埋下，

年追过的女孩都不再躲愁善感，只有你却难以忘怀。为什么说不出来呀？ Grips on your way.

This is a private place, and no one shall invade. In front of me, there are different faces, but they don't even know my name. I can sing, I can talk, I can jump or walk, or sit my silly ass on a jumbo box. Stay all night in next to grocery store. My body's lazy, yes of course. Don't bother infiltrate me with your clever thoughts. 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top. My head is full, I can't hear what you say. I'm foolish for one day. The storm is coming, leaves will die. They will fly up to the sky. We'll chase after them and we'll cry. Cry out for the astronaut, travel to the stars and explore. The place is full of rubbish, need to escape. Crazy for the day. Mona accessi, go well. Get on the roller coaster, forward frail. Da da da dood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oody. 眼睛的声音

到过去，不再为你惹翻脸。我竟然如此执着于星座配对，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我曾经自 傻死了宝宝的人看到我笑最笑，特意为你们唱了这首歌，随你们愿望。 因为有你在，我想带你到半空，抱着你发梦。 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是艾尔，21岁，近期的愿望是有时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去香港迪士尼，因为计划了2次，每次都因为学习啊或者工作各种原因没有去成，就是一直想去看迪士尼的烟花表演，因为据说陪你看完整场烟花表演的人，你们就会永远都不分开，而且我觉得每个女生应该都会有一些少女心和童话梦。我一直觉得定期走出固有的工作或者是生活环境，换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经常能够想明白一些事，也能听清楚自己内心的声音。 There's a calm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ind can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breath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点变成一个焦点。当街上声覆盖了你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拿起霓虹的未接来电，扔在一边，左手不想右边回首，不啰嗦不惶恐，为公主挂帅之后一步抢救，爱也不服手，没有人往外扣，让红色披风恭候。 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山丘，作词李宗盛，读歌人大作。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眷滴一念，侥幸会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着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小的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那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 可以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任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自旁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已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 伤害，但你的包容我会 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